北方， 北方， 表彰， 表彰， 本身， 本身， 补充， 补充， 普通， 普通， 指出， 指出， 法规， 法规， 纺织， 纺织， 满框， 满框， 买书， 买书， 首都， 首都， 喊出， 喊出， 管家， 管家， 暑天， 暑天， 雨衣， 雨衣， 演出， 演出， 好心， 好心， 有心， 有心， 广州， 广州， 北京， 北京， 喊声， 喊声， 火车， 火车，